却自私的冷静，敷衍到如此彻底，我输掉了勇气。你有颗看似简单透明的心，却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，对我不离不弃也不说明，是尽千方百计也顾不着边际，我只能若无其事压抑自己，也只好孤孤单单的美丽，挣脱寂寞散落无从追寻，拼命原谅你不想说出的一字一句， 如此的着迷，自私的冷静，如此的着迷，自私的冷静， 敷衍到如此彻底，我输掉了勇气。你有颗看似简单透明的心，却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，对我不离不弃也不说是尽千方百计也顾不着边际，我只能若无其事压抑自己，也只好孤孤单单的美丽，挣脱寂寞散落无从追寻，拼命原谅你不想说出的一字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王菲《影子》。这是王菲的一首较为冷门的歌，由黄国伦谱曲。节目当中黄国伦老师多次提到自己的这首遗珠作品，后来被郁可唯重新演绎。 总是

我只敢玩游戏，对不起，不要介意。 我没有爱过你，只是怀念着你，试一试我有多痴迷。我可以忘记你，目光的像保守着秘密， 目光更像 秘密。 十二年前，梁咏琪发行了那张转型的专辑《归属感》，这张专辑中有一首歌是梁咏琪录完之后再也不愿唱起的，录制之时她一度崩溃大哭。当时过境迁，再痛的伤口也会愈合，梁咏琪在金曲捞当中第一次现场演绎了那首《沉迷》，她直言没有当初的伤感，毕竟人和心态不同了。一起来听到《沉迷》。 月光指引我应该回头，我的脚步太重，他的歌声让我动容，是我犯错，眼神闪烁，你无力的让我失去我，离不开你这个牢笼，天空也笑我为爱沉溺，没有用也没的凄凉，收起了愁，日出不再来，世界变沙漠，承认情愿住在漆黑的角落。 指引我应该回头，我的脚步太重，他的歌声让我动容，是声声说， 你无力的让我失去了自我，我离不开你舍得牢笼，天空也笑我对爱沉迷，没有用也没的凄凉，受尽了折磨，日出世界变沙漠，承认我没有情愿守在漆黑的角落，转个弯我不回来，眼睛睁不开，你却一样精彩。 推开窗，看天边白色的鸟，

陪着我把酒歌轻轻地喝，那一阵鸟正吻着天空，而旖旎小火也燃烧，你我没风，并肩只剩霓虹，共御温润的风，韶光随时却已走如此隽永。有尽头，到那天你会否红了双眸，几口余音颤抖，却终如更在后，只微笑着再挥挥手，曾满怀炙热片刻占有，你一双澄澈眼眸，便是我颠沛中毕生富有，也曾爱过霜雪，淌过江流，为与你邂逅，一生相识恰似永久。心儿永长浮生中相珍重。